不用再顶着，我可以休息。今晚不用再一直扛着往前冲，可以慢下来，不用什么立刻的回应，也不用每件事都由你处理，先让自己从高涨的节奏里退一步。今晚不用再追进度，不用再让脑袋一直转，一直抓，一直安排，先把那股不能停的冲劲放掉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沉下来，你可以休息，身体会慢慢回到平衡里。 了。